第十章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怀的切望，向天主所恳求的，就是为使我的同胞获得救恩。我可以为他们作证，他们对天主有热心，但不合乎真知超见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由天主而来的正义，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，而不顺从天主的正义。因为法律的终向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正义。关于出自法律的正义，梅瑟曾写过，遵守法律的人必因法律而生活，但是出自信仰的正义却这样说，你心里不要说，谁能升到天上去？意思是说，是基督从那里下来。也不要说，谁能下到深渊里去？意思是说，把基督从死者中领上来。正义到底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天主的话离你很近，就在你的口里，就在你的心中。这就是指我们关于信仰的宣讲。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，你便可获得救恩，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，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。经上又说，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。其实并没有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，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，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。的确，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。但是人若不信他，又怎能呼号他呢？从未听到他，又怎能信他呢？没有宣讲者，又怎能听到呢？若没有奉派遣，人又怎能去宣讲呢？正如所记载的，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服从了福音。以撒意亚曾说过，上主，有谁相信了我们的报道呢？所以信仰是出于报道，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。但我要问，难道他们没有听过吗？一定听过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，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。但是我再问，难道以色列人不明白吗？首先梅瑟说过，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人汲取你们的妒火，以愚昧的民族惹起你们的怒气。继而伊撒伊亚也放胆说，未曾寻找我的人找到了我，对未曾反问我的人我显现了。但关于以色列人却说，我整天向叛逆违抗的民族伸出我的手，